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他方才用的身法叫移形幻影，这门功夫练到极致，便能达到咫尺天涯的境界。看似离你很近，其实根本就没靠近过。他的目标一直放在雪亭和尚那边，你不必被他所迷惑。 一个声音在段文央耳边响起，对方树音呈现，故而只有他一人能听见。但这个声音段文央并不陌生。话音方落，在燕无师左边忽然出现一把剑，与剑同时出现的是突如其来几个零落琴音，剑光紫气氤氲，光滑流转，正好与琴音配合无间。后者以琴为媒介，趁着燕无师专心与雪亭禅师交手之际，直接破开燕无师构筑的严密护体真气，借助同出一源的魔功根基脉络，找到他的一丝破绽。而破绽暴露的那一瞬间，剑光也正好破空而来，目标直指燕无师。 凤林原点有一个破绽，练得越高，这个弱点就越致命。燕无师九重功力，正因这个破绽无法再往前一步，达到大圆满境界。要杀他，现在正是时候。 广陵散朗朗道，人却不知身在何处。也许他早就来了，只是一直隐匿未出，等待合适的时机，让琴音获心的效果达到最大。在场若说谁最有资格点评燕无师的武功，那无疑是与他同出魔门的法镜宗宗主了。紫色剑光势如破竹，果然刺破了燕无师的衣裳，血色瞬即从背后晕染开来。 哼，一帮废物，本座懒得再与你们玩了。 说罢，他回身朝玉矮的君子不弃剑拍去，剑光微微一荡，却依旧直冲燕无师而去。琴声陡然由平缓开调转为慷慨激昂。 他的魔心，破绽已现。 现字未说完，又有一人从另一个方向出现，凌厉掌风拍向燕无师，而雪亭禅师双手结印上下翻飞，这是不动明王印的最后一重夜火红莲。红莲夜火如海如天，无边无际，烈烈焚烧，狂涌如潮，焚尽世间一切妄意。燕无师缜密完美的真气终于出现一丝裂痕，业火层层渗入，令裂痕逐渐扩大，再生生撕开，而后直取魔心，连根拔起。下一刻，修长白皙的五指正正印在燕无师胸口，后者的嘴角溢出一丝血色，但他的神色也随之变得狠厉，袍袖卷向雪亭禅师，强大内力席卷而去，逼得雪亭不得不避其锋芒，往后掠开半步。就是这半步，燕无师回身直接抓住刺入自己身体的长剑，用力一拧，像方才绞碎段文央的鞭子一样，君子不弃的剑身竟然寸寸碎裂。他屈指成爪，直取玉矮面门，两人瞬间过手数十招。而此时窦燕山又正好是一掌袭来，在燕无师后心空门处印上一掌， 得手了。 窦燕山本不抱希望，不曾想却有意外之喜，这一掌他用上了十成功力，燕无师生生受下，绝不可能安然无恙。有了雪亭禅师和窦燕山这两掌打底，段文央与玉矮压力骤减。广陵散虽然一直不曾露面，但他的琴音却功不可没。正是他发现了燕无师上回与汝烟客会动手之后走火入魔留下的破绽，从而直捣黄龙。窦燕山见雪亭禅师并未再接再厉，反而站在旁边观战，也罢了手，问道： 大师何故停手？ 我与燕无师各有立场，并无私仇，此番围剿实属迫不得已。无论如何，他这样的对手总值得尊敬，而非在此落得一个生死的结局。 大师果然高人风范。 你既如此清高，又何必加入这次围杀？ 窦帮主当知，即使燕无师死了，被他毁掉的朱阳册残卷也不可能再复原。 燕无师一人搅动天下局，他若死，大家也就落个清净，佛门亦可兴旺。我先在这里恭喜大师了。 二人说话的当口，燕无师又中了一掌，他非是不想走， 而是破绽已现，被琴音牵制了心神，又有先前的两掌内伤运击，功力大不如前。此时在玉矮和段文央二人的步步紧逼下，防御真气彻底破碎，身上又中了两掌。当然玉矮和段文央也没好到哪儿去，一个长剑断裂，胸口中了三掌，面色苍白，噔噔噔后退几步，终于跌倒在地。一个长鞭已毁，身上同样有内伤，肋骨断了几根，吐了好几口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燕无师竟还有逃走的余力，他的身形化作一道残影，窦燕山与广陵散面色齐齐一变，想要拦却来不及了。与此同时，雪亭禅师从原地消失，他的轻功运用到极致，直接拦下燕无师。不动明王印威力之下，燕无师被迫与之硬碰硬，后果是他再也走不了了。而雪亭禅师这次足足后退了五六步，脸色一瞬间极红，很快又变得极白，这是生生将本欲吐出的鲜血又咽了回去。窦燕山飞身而上，一掌印在他头顶的百会穴，这一掌下去，燕无师终于倒地不起。雪亭禅师皱了皱眉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他看着燕无师的眼睛慢慢合上，低低说了一声佛号，双手合十朝对方行了一礼，而后头也不回转身离去。玉矮与段文央俱受伤不轻，眼见燕无师断无生路，也相继离开疗伤。窦燕山蹲下身仔细查看，确信对方已经彻底没了气息，这才露出笑容，对抱着琴走出来的广陵散道： 恭喜广宗主，统一三宗指日可待。 多谢窦帮主吉言，你确认燕无师已死？ 自然，我这一掌下去，他头骨碎裂，加上方才的数掌，内腑悉数出血破裂，生机断绝，再无生路。 魔门之中有一门功夫叫黄泉碧落，能在自己生机彻底断绝之前先自斩臂膀，令自己陷入近似假死的状态，保存一线生机。只是练的时候极为痛苦，平时用处又不大，所以很少有人去练。 广宗主担心燕无师也练了这样一门功夫。 既然这件事已经做了，事后仔细确认一下，总不会有什么坏处的。 他朝燕无师走过去，朝对方的手腕伸过去，一把没有出鞘的剑横在他面前，剑身古朴劲拙，毫无出奇之处，唯独靠近剑柄处刻着山河同悲四个字。广陵散面色微变，他竟连对方什么时候出现的都不知道。 纵然他生前仇家遍地，树敌无数，总归也是一代宗师，死者为大，对于值得尊敬的对手，你们这么做是不是有失妥当？ 沈乔， 两位近来可好？ 我听说沈道长与桑景行一战，后者被你重创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恢复了，真是可喜可贺。 那日交战并无旁人在场，广宗主的消息还真是灵通，多谢宗主惦记，沈某尚不算完全恢复。 这句大实话却没有几个人相信。武道虽也讲究苦练，但各门各派都有自己的不传之秘，更何况沈乔还是齐凤阁的弟子，谁知道齐凤阁可曾传授过他什么神功秘籍。窦燕山也不免暗自震惊，重新估量起沈乔的实力。 想当初燕宗主如何对沈道长你，旁人也许不甚了了，我却还是知道几分的。听说你之所以会与桑景行交手，便是拜燕宗主所赐。 不错， 他待你冷心冷情，与旁人并无半分不同啊。 是的， 你千里迢迢赶过来，想必也不会是专程来给他收尸的，你是来救他的，可惜晚了一步。他燕无师到底有哪一点值得你这样去做？难道 真如外界传言，你们俩之间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关系。 我救他，非为私情，乃是公义。 我还是头一回听到有人把厌无师这三个字与公义联系在一块儿。难不成他厌无师一死，天下就没有公义了？ 厌无师不是好人，但他辅佐周主，实际上也相当于支持周主。你们杀他虽然各有立场原因，可追根寻底不也与此有关吗？支持宇文邕的北周并不符合诸位的利益，所以你们必须先将此人铲除。而我认为想要结束当今天下的乱局，非宇文邕莫属。这就是我们的分歧。 沈乔，你是汉人，居然去支持鲜卑人，难怪玄都山会认为你不适合当掌教。 那只能说窦帮主还未真正遇到想法与无数人背道而驰的时候。只要自己认为值得去做，又何必管旁人如何看如何想。真正喜欢你为你着想的朋友亲人，迟早都会理解你。 既然厌无师已死，你赶过来也没了意义。我们想如何处置他的尸体，与你并无妨碍。你又何必强插一手？ 人死如灯灭，无论如何，他也算得上是一代高手。我与他相识一场，希望为他收尸下葬，还请二位通融。 我们费尽心力杀厌无师，自然要确认他彻底死亡，再无复生可能。先让我割下他的脑袋，你再收敛也不迟。 若我不答应呢？ 沈道长固然容貌俊美，无奈我与窦帮主却不好龙阳，怕是不会怜香惜玉的。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脸上犹带笑容，手往上一抛，手中古琴翻覆，另一只手从琴中抽出一把长剑，电光石火的功夫，剑尖已递至沈乔面前。沈乔往后飘退，山河同悲剑出鞘，两道剑气狭路相逢，刹那间白虹贯日，紫气东来，切金断玉，霜雪淋淋。明明方才入秋，窦燕山却骤然感觉冷风寒水扑面而来，他心下一凛，下意识退了半步，随即察觉自己的失态，但他很快又生出了一股强烈的警惕。 这位玄都山前掌教一定不是一个柔弱好应付的对手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